好，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，咁讲咗几个呢个香港嘅热门话题啦。我哋咧就因为今日有位嘉宾咧就喺内地从事呢个房地产啊，尤其是系广州做一个商业嘅铺位啦，主要做铺位嗰啲啦吓。咁啊，所以咧我哋今日都请佢嚟客串一节，就讲下咧大陆嘅呢个楼市吓。咁啊，呢位嘉宾发仔。 大家好吓， 咁啊呢个大肥你介绍下发仔啦，使唔使？ 发仔我上年十月识佢嘅，咁啊上广州识佢，咁我上真广州咧，佢请我食饭嘅，咁每一次咧佢一定带俾啲手信我带翻嚟嘅，就系鸡蛋，成箱鸡蛋拎翻嚟。 咩鸡蛋咧？ 系佢自己本身有个农，即系养有啲地收咗， 咁啊 不能丢空佢噶，即系等发展，咁佢咧就自己咧就。养啲鸡当农场噶，咁啊生嗰啲蛋落，咁啊我上亲落去，咁啊走地鸡蛋咁啊，俾我攞下翻嚟，咁我阿妈最中意啦，哇！杀定咁啊，杀两只俾我带翻工。 我以为嗰啲鸡仔蛋啊， 唔系鸡蛋， 鸡蛋。 咁咧佢咧就其实即系收咗地等发展嘅啫，其实都系。咁佢咧就喺广州，即系纯正广州人啦。 系 咁啊。我咧就同佢阿妈咁上下年纪，但系佢阿妈幸福我好多，已经退咗休啦。 哦， 咁啊非常之年轻嘅， 系 咁啊而家咧就主要就系、是、有其他生意嘅，就唔净系买铺同埋炒楼嘅，但系咧佢睇楼市咧都相当准嘅。 系 咁啊，即系我有阵时去到广州咧，我。即系可能两三个月会上一次啦，因为佢而家好忙啊，系全中国咁去。 唔系，因为咧你一定系行内人咧，先掌握到嗰个楼宇，即系嗰个楼市嗰个真面貌。因为咧好多时候咧，你出边嘅人嚟写评论好，写乜嘢乜嘅专家，其实全部都唔识嘅。对于呢个真正楼市，根本楼市点样操作，佢哋都唔知道，系咪？ 系 严格嚟讲，嗰啲所谓嗰啲专家全部都食屎嘅。 你咁讲， 哇！全部食屎嘅啲专家，唔系食屎都饮料，系咪？咁啊，因为咧，你见佢评论好多时候咧，评论香港楼市咧，哇！咩供应多啊？好简单啊，加拿大供应多唔多？吓，加拿大嘅国土大过香港一万倍唔止啊，系嘛？啲楼咪照升，系咪？唔系讲供应多噶，而家全世界咧，因为咧已经进入咗咧楼本位，原因就系啲银纸已经唔再系银纸啦嘛。银纸嘅成分薄咗，吓、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原理，你哋都唔去先了解，跟住就去评论，咁啊点会有客观嘅效果咧？系咪？净系讲楼贵，而家唔系楼贵，系啲银纸细咗嘛？系咪？银纸系嗰个速度系越嚟越细，越嚟越薄，吓、啊、咁大陆咧嗰、那个情况其实会，我谂嗰个会比全世界严重，因为大陆嗰个叫货币供应咧，原来多过美国噶。 吓、啊，前啲再多啲， 因为佢而家公布嗰个货币供应咧，大陆系200,000亿美金啊嘛，美国只系160,000亿啊嘛，吓、啊、你嗰、那个GDP 唔够人哋嚟，但系咧你嗰个货币供应反而多人哋40,000亿美金吓，唔、啊、系人民币系美金系嘛，咁所以咧你因为货币供应多嘅时候咧，产生到通街都系钱，买物业买咩啊，系咪？咁啊，想问下发仔啦，喂，而家大陆咧好多地方都限购啊，咁、上面点做法咧？ 限购啊，佢咪 冇限购喎， 系大城市限购啫，佢咪去做晒啲二三线城市咯。 哦， 好多啲好多人而家好似你广州人咁样，佢有钱嘅。啱啱我有个同学喺外国翻嚟嘅，佢喺澳洲翻生活咗10年嘅，咁翻到嚟。见到恒大嗰啲盘，我之前听你节目都讲过啦，恒大专做嗰啲有咁远得咁远啲位，真系唔靓。 散卡拉 到去， 有好大数量喎、 啊。系好大数量啊，但系佢有卖盘、啊哦。我个同学就佢一个人都卖咗4间啦。 哦，坏。 咁佢话我用100万喺广州都买唔到屋啦。 啊。 我落 譬如买咗4间啊。 清远尾， 我清远 去阳山。 即系、哦、再讲多次， 笃清远笃， 清远嘅笃，即系我哋唐宋。大家柳宗元讲嘅天下之穷处，即系天下最穷嘅地方就系阳山。佢、 哦、 阳山同埋有4个单位， 做嗰个恒大楼盘。我话你做咩会买嗰度？恒大、哦、信得过 啊？嗰度真系买嗰度？ 系啊， 系。 咁 即系穷山恶水。 而家好多人系咁样噶，我识有啲人卖到去， 而家系穷山恶水出善出顺民， 系啊， 佢出刁民， 佢卖到去边度啊？卖防城港啊，嗰啲佢都系防城港，大肥应该识啊。隔篱就越南啦， 我梗系 隔篱就越南。 因为咧，我哋公司有个同事咧，就唔知前年啊，就买咗一个清远嘅楼啊，系190平方，当时买咧100万，啲咧。去年咧跌到落60万，因为远啊，嚟讲咧广州好。 我做咗呢行都11年啦吓， 系 因为我啱啱入行嗰时候，嗰时候个楼市好多人有钱去买楼嘅，其实冇人会去买。 哦， 系啊，同埋嗰时仲有啲系咩咧？银行啊，有好多嗰啲坏账资产啊。 哦，系系。 坏账资产， 其实同香港2002年、2003年一样啦。 佢唔卖出嚟，因为佢买一间是一间，冇行长可以孭到呢啲飞嘅。 哦。 所以你话，但系个楼市点解会升？佢一定要升啦。 系，因为佢银行孭太重飞 啦。系啊。 全部都系资产。 同埋你而家唔会见到有烂尾楼噶啦。 哦，唔系都仲有， 好 即系当然广东省少啲啦。 基本上有都收晒佢过嚟卖啦，系嘛？ 哦， 重新打包过咗嚟，装修过就卖 啦。其实唔系喺二三线城市，即系喺内陆啲咧，仲有好多啲银行里面啲资产包咧，系有啲一嚿嚿嘅项目系起咗出嚟，但系咧唔会入伙，系俾系争银行钱俾人打靶嘅。咁当然就可能系偏远啲地方啦。 呢啲有好多嗰阵时买嗰啲资产。包嗰啲人反而咁样过到骨添喎， 我系啊，资产包发达啦，因为咧，因为 真系 升好多倍嘛， 系啊， 你资产包通常系两三折嘅啫嘛， 系啊， 咁你嗰度佢啊嗰嚿嘢值10亿，你啊3亿买翻嚟，个市升一倍，嗰度变咗20亿，你值3亿， 佢嗰时买系仲要系借钱买噶嘛， 系啊系啊，一定系借钱买噶， 佢嗰个市值可能系2000万，佢可能借咗钱买，仲有袋1000万落袋， 哦系啊，因为你按翻按啊嘛， 嗰阵时好多系特别啲财仔啊。2009年之后是做呢样嘢，买屋去银行按，翻按嚟翻按按出嚟攞啲钱去放。 哦， 点知呢几年嗰啲楼市升得咁犀利，嗰嚿嘢佢仲赚咗钱。 系系。咁啊，上面嗰个情况就系咧，好多地方限购啦。咁但系咧，如果你讲交投咧，广州本身广州市内交投 好犀利， 都好犀利啊， 好犀利。 但限购喎， 咁佢好多限购系点样咧？好似你一手楼咁样嗰啲啊， 系 佢基本上系卖晒嘅， 系。 咁但系佢而家要做出嚟嗰啲咧，内部啊，佢要做出嚟，你每个楼盘一个月净可以上报成交50套， 哦、 其实钱就俾晒 嘅。哦，但系咧啲成交分开嚟上报就少啲。 系啦， 哦，其实咧 你冇你，因为佢太多外地人涌入嚟买楼啊。 哦， 你每个大城市都系咁样 嘅，都唔够卖咁样 嘅。系啊，你每个大城市都系咁，你上海、北京啊，佢本地人好多都真系。 所以大家见到咧，香港嘅内房股全部创晒52周新高，其实全部创历史新高，恒大破咗30蚊啊！上个礼拜 系今日，系今日咗中国首富， 系今日跌翻几毫子啫嘛。 你话广州楼市呢一年起码升咗30%啦，最保守估计30%。 咁你谂下香港啲楼点跌咧？你谂下系咪啊？ 佢越行越升。 其实咧，恒大老细好有眼光。其实最主要咧，唔系话佢房地产得唔得？ 佢只球队得， 系佢球队得，即系等于佢不停同佢卖广告。 系 恒大，即系名不见经传，就系、是、因为恒大嘅足球队 系 令到 因 为当 年 佢真系全世界都识佢。 据说2012年咧上台嘅时候咧，啲人就讲啦，习近平好中意足球，咁所以咧许家印咧知道佢投其所好，就搞对恒大足球。 我睇咗佢几年啦，去现场好抵睇噶。佢早开始第一年二年嗰时，佢请晒啲容祖儿啊、古巨基啊、刘德华嗰啲，特别第一场啊，直情嗰奥运开幕咁样噶，搞到 哦。 好抵睇噶，佢嗰啲嗰啲， 哇！佢都识得，好识得搞呢个。 系啊，佢系抌钱落去做嘅。 系啊， 咁同埋恒大亦都系真系，佢啲球员啊舍得俾钱买球员啊嘛。 佢之前系每场赢一场波，好似奖300万定500万咁样噶。 等于卖广告啫嘛，冇输啊。 系啊， 佢嗰阵卖咗广告，卖到世界知名，系一个品牌嚟嘅。 系啊， 吓唔系因为恒大地产，系因为恒大足球。 系 呢样嘢好。 好有头脑。 佢好有头脑，许家印真系好有头脑。咁你谂下啦，话佢啲股票啊，当年压俾呢个大楼嘅时候咧，第一批嘅 CB 系要15厘嘅，因为讲紧都要09-10嘅，当时恒大债台高筑啊嘛，负债比率系唔知200% 噶嘛，差唔多。咁发 CB 咧，恒大当时系市场上系叫垃圾债券嘅，因为咧你俾啲15厘年息，仲有嗰啲系 CB 嚟，可换股啊，将来升咗你可以兑股票嘅，吓、啊，所以而家大楼话升咗，摘佢啲 CB。 咁你咪讲点？ 唔系嗰啲系大楼以前买落嘅啫，当时咧市场上系觉得，15厘梗系唔买啲垃圾啦，个个都话唔买嘅，不过系恒大而家个市升得咁犀利，喂，佢仲赚咗利息之后仲兑买，咁恒大去到2014-2015年咧，那个票息即系嗰个 CB 嘅票嗰个利息咧，系跌到落7厘。即系一路佢啲利息一路降，即系佢间公司实力强咗咯。你公司实力强，你啲利息只会咪可以一路平啲咯，系嘛？咁你见到咧嗰、那个股价反映晒一切啦。即系喺大陆一定系好好生意嘅， 好好 生意。 都话啦，一个识搞足球队嘅捞掂咗，一个唔肯搞足球队嘅而家开始挂。 边个咧？ 黄健林。黄健林佢一世都唔搞足球队噶，佢讲 系。咁佢眼光唔够咯， 系咯， 就 系 眼光唔够啦，系嘛？ 佢系即系大连万达系咪？ 佢系万达以前系大连，但系而家佢系咪好似 唔系噶啦？佢个散咗水啦，因为 大连万达当年系好似另外有个系俾嗰个 大连实德。 万达实德系以前同一间公司嚟嘅，后屘拆开咗。咁佢咧系总之系同牵涉到嗰个叫咩啊？嗰、那个入咗去商规嗰个叫咩名啊？博希来同博希来有关噶嘛？佢以前间公司后屘唔知系有啲咩拆开咗啦。佢嗰、那个好似叫徐荣啊，好似系徐荣拉咗嘛，好似死鸠埋啊嘛。 喺入边 啊，冇死到系嘛？系啦， 唔系喺入边死咯。 我喺入边死系咯，我就记得40几岁啫嘛，徐荣。 点都要佢死噶啦。 系啦，咁佢好似以前嗰间万达就系嗰个徐荣啊嘛，跟住唔知点样佢接手，我冇考究过啦吓。咁变咗咧，你而家睇翻嗰个。我真系讲喺大陆，你都要有路。你越出名咧，其实好危险嘅，因为咧以前嗰个福布斯嗰个中国首富榜咧，基本上系汤猪凳嚟，边个上榜边个死嘅。好多年前咧，有个叫巨人集团啊，但系而家咧，嗰个叫史玉柱，曾经都扑咗街嘅，但系而家科网股咧，佢又翻咗身啦，又发翻达啦。啊，我记得1997年，我间铺头俾人爆格。跟住咧，我哋就装嗰个防盗啦。咁嗰间公司初叫巨人易达，后屘巨人冧鸠咗啦，佢个名即刻拆咗巨人，变咗易达。我记得好清楚嘅，吓咁啊，即系咧，你一见到咩喂唔妥，第一时间梗系划清界线啦吓。咁、啊、但系咧，你见到呢个叫做咩啊？许家印咧，识得咁样去包装自己，包装间公司，令到呢间公司变成而家令到佢系中国首富啦。咁、啊、会唔会好危险咧？你觉得 唔会？ 佢相对唔会啊，有保护伞系嘛？ 系啊， 系咪有保护伞咧？ 我又唔敢讲，不过咧，由低潮慢慢爬上去嘅，爬翻上嚟咧，佢个出身各样嘢唔系王健林嗰啲，即系佢唔系一个好传奇性。 系 好多人咧。我哋头先食饭，我哋啱啱先讲紧华晨汽车，最近又翻生啦，咁啊得罪咗薄熙来走咗， 我嗰个养容 系养容 系 去咗美国，系、啊、直头系冇出境记录嘅， 系、啊、 要走 走路， 跟住咧，但系已经好似人间蒸发咁，揸住钱喺嗰边，但系咧已经系曾经系。中国首富排名第三，咁但系咧，薄熙来拉咗啦，咁啊翻咗案，佢都翻去内地重新嚟过，咁啊宝马都系佢噶，即系而家 养容啊， 系啊， 华晨宝马， 华晨宝马都系佢嘅， 即系本身都系识搞车嘅人， 系啦，佢系要做汽车大亨，但系时不与我噶啦，因为已经过咗秒，即系我睇咋，唔一定系啦，佢系特登要去沈阳去做呢个事业嘅。一穷二白嘅时候，咁当然证明咗沈阳佢有人际关系，同埋有千丝万缕，唔承认都啦，都系真真正正 佢一定发生嘅关系啦。 吓， 同埋你成个重工业都系喺晒东北噶嘛。 系啊，一个当时 由30年代开始，全中国经济命脉就喺东北。 吓，唔同而家。 好多嘢都系咁样，但系而家相对咧，即系你讲啦，马化腾点会有事？系咪先？屌最马化腾，而家最撑习近平就马化腾啦。 系。 是啊，摆到明噶，啊捐钱啊，乜嘢一带一路啊，乜嘢全部即系只要系习近平推出个政策，佢自己第一时间去捐埋钱帮你做。 哦，好似系咩啊？佢嗰个叫做腾讯咧，喺门口嗰间公司门口咧，整一个咩跟党创业喎、啊，系嘛？喂，佢冇错噶，喂，创业好似共产党咁样，系全世界最成功企业嚟噶。如果你当一门生意嚟讲，系嘛？全中国嗰个价值几大啊？俾你就咁搞掂咗、啊，国民党系嘛？千军万马。俾你消灭咗， 而家好难， 即系好靓嗰个创意， 好难噶。你又可以睇下，头先我哋啱啱先夹紧嗰个咩电视话，咩乐视，我哋啱啱先夹紧咁啊， 嗰个贾跃亭 啊，发仔先至夹紧，我屋企有两部，而家点样，佢改变咗成个大陆嘅呢个版权。大陆以前全部盗版嘅，但系乐视第一个肯抌钱去韩国 买 版权翻嚟 ，standardize 咗。 系啦，咁但系你话逐又爆煲，最近未入咗股，又变咗天啦， 系 好难讲啊！而家你甚至海航个个都话佢仆街，咁啊今日黄岐山把大摇大摆行出嚟。咁你就睇到 行出嚟又唔代表咩嘅，行出嚟就 我话俾你听， 海航咧肯定系冇事嘅，因为咧无论点都好咧，佢如果真系要搞黄岐山，你都俾翻啲交换佢噶嘛，冇理由白食人哋噶嘛，系咪？咁啊，到时咪海航咪继续咯，继续搵食咯，你退下来啫嘛。 吓，因为而家个企业啊太过庞大啦，共产党想 咪咯，万几两万亿海航，你想怼冧佢？ 吓，咁你话啦，你话许家印死啊？喂，而家个市值大到咁，佢系千千万万嘅中国人饭碗所在，点可以喐？ 而家过万亿未啊？而家许家印嗰度，我冇睇，哎呀，我电话做咩睇唔到噶？ 吓、啊，即系你已经大到咁样，佢想喐你喐唔到啊！因为牵涉太多嘅权钱、工作、经济，佢系冇能力啊！共产党都唔够胆喐你。 唔系，一嚟社会好大震荡，二嚟咧你搞唔翻掂嗰个劳动市场啊嘛！你咁大企业，哇！你一冧咗呢个企业分钟崩溃，咁啊好多人失业，得一时间。 唔单止佢嗰间咯，咁佢连带嗰啲玻璃厂啊。 咁啲内，我问啊，啲内房即唔系内房未死啊，内行都死咗啦。 因为恒大升咗咁多，得3800亿市值嘅，冇理由噶，冇供过股嚟啊！ 我真系唔知 喎，系咯？点解咁升咗10倍噶咯？差唔多，点解市值咁细嘅？ 我有个朋友由9蚊揸到而家， 哦，都好叻噶啦！ 哇，真系 只廿嘢一 斤，有几多次洗仓嚟啦嘛？ 好多啊！佢发力发得好紧要噶，佢话佢廿二只都系4.73啫。你谂下系嘛？即系一年内最低系4.几啊？系嘛？我咁少市值嘅咩原因啊？我之前睇佢过千亿嘅，好耐之前几银嘢嘅时候都过千亿嘅。 哦，咁我唔知啦，呢啲我真系唔清楚。 即系同佢一齐买嗰啲咧，有啲10几蚊就走咗啦，有啲20蚊就走咗啦。 其实一定系咁嘅，股票咧好难话揸到尾嘅，因为咧佢唔系直上啊嘛，直上咧你可以走，你可以一路走唔走嘛。佢上咗之后咧，佢可以坐翻2个月噶嘛。尤其是呢啲咧，尤其是基金出嚟收货咧，佢哋一定系嘅，佢哋要用翻自己货掟嚟，掟到你哋惊为止，系嘛？仲有要磨灭你嘅意志，你睇住啲股价日日都俾人怼嘅，你边有个胆揸？你唔够胆揸噶？到佢开车嘅时候，你已经就出咗货啦。 喂，你觉得19大之后咧？嗱，而家就个个都讲19大，我哋就唔识啦。我问你啦，阿发仔，19大，其实你觉得对 系咪18号开19大啊？ 系 下个礼拜二啊嘛，我可以同够胆讲，同大家讲，由听日开始个市怼到礼拜一，礼拜二一定大升。 哦，呢个一定嘅，共产党你唔升，你升 一定大升，但系升之前一定洗，一定系锄到你晕嘅，一定系洗晒你出边啲仲仅余少少散户都唔会俾你跟到，佢哋系咁发嘅，发走晒你啦，跟住礼拜二一开市就裂口，跟住就可能升2-3日。我估我睇系咁样嘅，所以 因为 敲紧位， 接受咗上次嘅教训，变咗佢拉都系拉啦嘛，啲批人咁啊，顺便搞事嗰班吓， 你讲嗰啲股市啊？ 即後面啲教授啊嘛，咁佢啲嗰啲。 哇！你咁樣到佢又冇咪嘅，咁你可能冇空嘅，空、哦、你得你講喎。 係喎係喎， 我記得你話覺得咁神啊嘛，唔緊要啦。我都係咁睇嘅，我。楼市股市我唔识，但系共产党嘅作风一定系咁样。 唔系今次十一好明显呢个长假三日，肯定系趁呢三日夹你仓啦。个个都话呢三日冇北水，冇啊！呢北水一早喺香港啦，傻閪嚟嘅，系咪先？喂，炒港股唔使开港股港通噶，一早落晒嚟噶啦，系咪啊？系咪？喂，呢三日话俾你知冇北水，咪炒到癫咯，系咪？今日有北水嚟啦，今日咪俾你咯，系咪？系咪？好简单啫嘛，一定系咁样嘅啊！咁啊，嚟紧呢几日咧，一定系磨灭大家意志噶啦。如果揸咗货，可能追贵咗货咧，一定系咁执噶啦。你揸住呢啲咩货都执你噶啦，执到你，唉，俾翻佢啦。你一俾翻佢，咪升咯啊！咁所以咧，嗰、那个嚟紧个股市咧，其实都系向好嘅。我系睇向好嘅，系反复向好。 唔系，而家你十九大之后，佢都。 我估会有大嗰啲大嘢宣布嘅， 唔系，因为佢都话啦，你降呢个存款准备金率， 降准 0.5 咧，其实就唔系好大件事嘅，佢主要 多6000亿， 其实就全中国嘅银行嚟讲唔算好多嘅，佢话好似放宽俾中小企嘛，话主要力想扶翻啲中小企， 但系得嘅， 其实之前太多钱涌晒落去楼市度嘛，而家已经收窄咗，你攞间屋去。银行按二按啊，都 按唔按到咧？按好多人好时候按唔到喎， 唔过100万。 哦， 讲咗啦，入边唔过100万，你攞去间屋去供满嘅，再攞去按，唔会再割屋。多过100万，所以而家啲财仔会好做好多， 即系国内嘅财仔。 系啊，佢因为佢嗱、啊，你好似 但系我想问一下，因为大陆冇登记制度喎，啲财仔佢啲借钱俾你稳阵咩？啲钱 啊，咁佢有房产噶嘛？ 即系房产证押喺佢度。 房产证押你 咁佢有按揭噶？佢如果本身有借银行钱嗰啲，咁点啊？借二案。 借二案咪借财仔咁冇所谓噶，你去做份公证委托书咯。我系你全权代理人， 哦， 你间屋你到时冇钱还啦，咁我还完银行证嗰笔，咁嗰间屋咪变咗我噶咯，变咗个财仔噶咯。 哦， 啲财仔佢基本上你去得财仔嗰度借半年到啊，剪得飞噶啦间屋。 哦，咁样啊，嗱，因为咧上面咧佢而家银行咧，其实做呢几个月近呢一年嚟咧都系啊，我哋同上面啲企业有生意来往啦，佢哋咧有地皮，譬如啲发展商啊，佢哋有啲地皮，佢哋想起楼咧，去银行借钱咧借唔到嘅。 系啊， 但系咧佢咧银行可以可能譬如工程费，佢唔会过你手，直接俾嗰个发做工程嗰个承判商直接出账俾工人，但钱唔过你手嘅，变咗咧好多发展商其实佢做唔到嘢嘅，因为唔系净系起楼嗰度嘛，你好多嘢铺毛啊，或铺毛就冇钱铺毛啦，系咪先？咁你一个楼盘，咁所以咧上面咧其实好多佢尤其是讲嗰啲。投资理财咧就话唔俾摆落去房地产，呢、這个其实都嗰个其实打击咗好耐嘅，但系咧今年啲楼系咁升，系嘛啲内房股升得咁夸张，啲楼又完全冇喐过，越打越升。 而家佢嗰个限购，佢话你买翻嚟，佢就话打击人炒楼，其实啲二手盘就越嚟越少， 系 因为佢买咗翻嚟两年内唔俾卖， 哦，同香港一样， 系啊，两年内唔俾卖，咁你二手盘咪越嚟越少，咪供晒啲人去买一手， 买一手咯，系香港都系噶，嗱，香港梁振英嗰个其实唔系由曾荫权年代咧，2011年开始出辣椒，当年就系咧你买咗之后咧，两年内唔准卖，咪卖出要打税，即系唔卖咯， 咁唔系打税啊，系唔俾卖， 我就 成买卖， 保哦，咁打税更加啦，嗱，香港因为香港好醒目嘅，佢哋计咗数啦，哇，要交税俾你，我唔卖啦，我买翻嚟咪制咯，香港情况就 冇买卖，即系唔好贴， 系啦，咪啊，佢直情咧啲货有入冇出，我买咗之后我唔会卖，同埋咧你交易成本咁贵，以前咧4.75厘啫嘛。你当你买尽啦，4.25厘啊，冇4.75厘，买尽2000万楼4.25厘啫嘛，系嘛？买2000万楼俾85万啫嘛，而家唔系喎，而家15%，我买2000万楼俾300万你啊，我点卖啊？我梗系唔卖啦，咪变咗唔会有二手咯，永远都系同发展商买新楼， 系啊， 永远个二手越嚟越少，因为佢哋嘅成本咁贵，同埋以前借嘅，我以前买嗰时借70%，我而家点买啊？我而家点借到70%啊？而家一半都借唔到，2000万楼啊，咪借40%，咁我卖点解卖出嚟？卖出嚟我买唔翻楼啊，系嘛？除非好平买翻嚟啦，几廿年前买翻嚟200万，咪20万变2000万，咁啊冇所谓。所以一般嚟讲咧， 每逢啲辣椒一出咧，其實係令到市場係一定係成交，一定係冇嘅嚇。即係你嘅成本又重，你各方面嘅政策令到冇曬二手市場咯，冇曬貨源啊，市場上冇曬嗰啲供應。 升得犀利啊！賣咗一手樓。 即係依個咧係其實政府一手促成嘅個市升得咁緊要。你唔係做嗰啲嘢，點會令到嗰個市場進一步收窄啊？喂，而家你出去睇樓，香港啊，好少鎖匙盤有得睇嘅，冇人話掛條匙喺地產公司嘅。系嘛？一系自己住，一系咧就有租约。 而家广州嗰啲二手楼基本上星期六日开盘，炒家买咗先嘅。一有盘就炒家买咗先啦。装修到佢好似示范单位咁，星期六日开盘，两三百人都去睇一个单位，攞埋钱去真系打交咁样抢。 哦，咁夸张。 美国啲楼都系。 哦， 美国啲楼都系抢噶。 我谂阿 Ben 要入咪啦，因为咧。我呢阵咧会有一个美国网友讲下美国楼市，因为美国啲楼都原来升得好犀利嘅，因为下一 全世界都升得好犀利。 其实全世界都系，因为最紧要就系银纸咧，嗰个地位已经唔同咗啦嘛，系一定噶。你而家啲人话永远都唔会行楼本位，而家就行啦。而且香港其实行咗好多年楼本位添，吓你同人讲喂，我要创业啊，我要做生意啊，银行你汇丰借五百万俾我啦，嗱，中字有一只系咪？你话我层楼值二千万，我想你借五百万，喂，有乜生？五百万够唔够啊？借一千咧，不如一定系咁样。喂，借钱你做生意输够硬噶，唔使讲噶。你睇下美食车吓，十架输咗九架系嘛？喂，做生意创业嗰、那个死亡率好卵高噶。你买楼收租啦，而家啲人咧，嗰啲四太咧话，唉，教啲仔女做生意好啊，买楼啊，因为做生意会扑街噶。等于以前啲有钱佬， 清朝 啲有钱佬 食鸦片， 导啲仔女去食鸦片。喂，你食鸦片唔死人噶？是咪？你除非我嚟煲红豆沙嘅咋，攞啲大佬驼背佬嚟煲红豆沙嘅咋。如果唔系，唔会死嘅，副身家有捻排食嘅，食一百世都食唔晒嘅。但系你出去创业就扑街啦，吓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。